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中波八二八千赫，调频100.6兆赫，北京新闻。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请您共同关注北京新闻， 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早上好，我是佳时。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农历5月29。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北京全力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交通一体化建设。 人民日报评论，京津冀协同发展不要只关心谁是副中心。 北京高温入伏，局部地区突破40度。 卫生部门推出5种中医药防暑处方。 昨天北京电网负荷突破历史记录。 6月份北京空气质量达标天数不足一半。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贯彻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战略，满怀信心开启首都发展新航程。 北京全面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交通一体化建设，并有望率先取得突破。市交通委主任周正宇昨天下午向媒体通报了相关情况，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郑建明的报道。 周正宇主任首先强调，京津冀协同发展交通一体化建设的重点就是要知严知密轨道交通网络， 将来京津冀的客运要靠轨道来实现，4个网络，干线、城际、市郊也可以叫区域快线，第四个层次是城市轨道交通，就是地铁。 京平线作为第一条示范线，正在抓紧筹建当中。 北京到平谷，从北京东四环出发，先到燕郊，再到三河，再到平谷，全长70公里。但是它区别于地铁，时速大概在160公里，提高1倍。 在高速公路网建设方面，今年主要是打通断头路，消除瓶颈路。 一个是京台高速，我们已经开工了，一个是京秦高速，今年内开工，它只有一小段7公里。再一个呢，就是环北京外环高速公路通州和大兴段，力争在2017年，这3个就要解决了。再一个呢，就是109国道提及为高速公路，和河北的太行山高速相接，那在大的路网上互联互通是没有问题的。 随着首都新机场开工建设，这里将形成一个完备的交通网络。周正宇主任说， 包括新建一条轨道交通，新建一个高速公路，再建设一个场前的联络线，然后将来呢，京九铁路在那儿再设一个站，实现真正的立体换乘。特别考虑跟天津和河北的联系，包括从涿州到廊坊、城际也穿过这个航站楼。 持交通一卡通，乘坐公交、地铁也有望在京津冀区域内实现互联互通。 今年是启动北京、天津加上河北4个城市，石家庄、保定、廊坊、张家口，卡要能通用，那么争取呢能有一个阶段性的成果。 人民日报昨天发表评论，先祝北京发展的牛鼻子。文章提到，行政副中心的确立是北京城市布局调整的重大举措，但是如果将关注点只停留在谁是副中心，局限在市属政府机关如何搬迁转移上，就偏离了协同发展的要旨，也跟不上北京城市变化的步伐。历史名城北京在多年发展中积累下日益突出的交通拥堵、大气污染等大城市病，穿透这些表象，城市人口与生态环境资源承载力的巨大冲突更令人深思。与此同时，北京对周边城市的虹吸效应也对区域发展产生不利影响。有序疏解非首都功能，北京才能落实好城市战略定位，这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关键环节和重中之重，也是破解北京大城市病的根本之策。疏解功能协同发展首先是好事，其次才是难事。疏解非首都功能很难一蹴而就，从北京城市战略定位出发，坚持控与疏双管齐下，坚持市场与政府两手用力，坚持疏解与提升同步推进，就能超越短期的利益考量，牵住疏解功能的牛鼻子，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首都。 北京日报今天发表评论员文章，落实城市战略定位，提高发展管理水平。文章说，建设和管理好首都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 全市上下要紧紧围绕首都城市战略定位，把建设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贯穿其中，努力实现更高质量的可持续发展。 新闻广播消息，市人大常委会昨天召开党组扩大会议，研究学习贯彻市委十一届七次全会精神。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杜德印主持会议，会议研究了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关于学习贯彻市委十一届七次全会的初步安排。会议指出，市人大及其常委会要全面准确学习领会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和市委全会精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决策和市委部署上来，为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战略在北京贯彻实施提供坚强的民主法治保障。会议要求市人大及其常委会要从做好“十三五”规划纲要和城市总规划编修的相关审议，协同配合开展水污染执法检查等具体项目入手，持续推动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城市建设和发展问题得到解决。要加强京津冀人大间的工作协同，努力营造全市上下齐心合力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良好氛围。 新闻广播记者张玉报道，政协北京市第十二届委员会昨天召开第二十九次主席扩大会议，市政协主席吉林主持。会议传达了市委十一届七次全会精神。会议指出，市政协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贯彻落实市委全会精神上来，要积极引导各界委员围绕落实全会精神，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建言献策。会议研究了关于加快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若干问题的建议，审议并通过了市政协财政预算民主监督组对北京市2014年市级决算和2015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的意见和建议，以及人事任免事项。 新闻广播记者张玉报道，市政协主席吉林昨天会见了在京参加体验式学习考察活动的港澳青年社团代表。吉林向社团代表们介绍了北京市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北京目前正在贯彻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疏解非首都功能，努力建设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希望大家在学习考察活动中深入了解北京经济、历史、文化。希望三地青年加强联系，相互学习，共同促进，一同成长。港澳青年社团代表表示，将通过这次活动进一步加强对北京的了解，坚持爱国、爱港、爱澳，为三地发展贡献力量。 昨天正式入伏，高温热浪席卷京城，南郊观象台最高气温为 38.9 摄氏度，局地超过40摄氏度。预计今天开始气温下降，周三高温天气结束。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的报道。 13号白天，北京骄阳似火，热风阵阵，遮阳伞、墨镜、防晒服成了不少市民出门必备。刘女士打着伞才走了几百米，鼻尖上就沁出了汗珠。 进入伏天了嘛，然后就是那个风，就是热风，真的有点像桑拿天的感觉了。 周先生穿着长衣长裤，但即使全副武装也抵不过炽热的阳光。 今天我就在那等车的时候巨晒，穿的一双黑鞋，然后就感觉晒的脚就跟烤了似的，然后就感觉脚都有点疼。 今年北京的高温天气虽然比往年偏晚了一个多月，但一来就威力十足。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尹晓慧介绍，这轮高温天气是由于近期北京受暖气团控制，且处在两个天气系统间的晴空区，辐射增温效果显著。 华北大部呢受下行气流控制，也就是天空云量较少，晴空太阳辐射呢增温，使大气加热，温度有一个持续的升高。 尹晓慧表示，预计周三气温将下降到30度左右，高温天气结束。 周二温度呢就会有一个下降，最高气温呢可能会在35度到36度左右。周三以后，受低涡的这个影响和控制，降水开始增多，温度呢将有一个大幅的明显的下降，最高气温预计在30到31度。 高温天气容易引发中暑、虚脱，市民应当尽量避免午后高温时段的户外活动，备好防暑降温药品，多饮水，注意清淡饮食。本周中后期虽然气温下降，但湿度增加，仍然比较闷热，而且雷阵雨天气较多，建议市民随身携带备用伞，遮阳兼挡雨。 新闻广播记者左天石报道。昨天是入伏的第一天，针对高温天气容易发生的燃气类火灾、汽车自燃、家用电器火灾和古建筑火灾，市消防局当天作出相关安全提示。 燃气装置在高温下会受热膨胀，燃气管道内的气压增大，容易发生泄漏，达到爆炸浓度，容易爆燃。消防部门建议市民出远门或长期不在屋内居住的，务必关闭表前阀门，选择功率适用、质量完好的电器连接线及插座，使用的时候最好电器通风散热，避免超负荷运转。机动车要做好检查保养，不要长时间放置在阳光下暴晒。车辆行驶过程中如果产生异响异味，应立即熄火停车，不要贸然打开车前盖。文物古建单位应做好防火巡查，加强湿化、看守等防范措施。 入伏第一天，京城各大中医医院、中医科室开始启动专治呼吸道等慢性疾病的贴敷服务。记者调查发现，随着天气变热，空调病患者增多。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韩萌的报道。 早上七点半，北京中医医院多功能厅的贴敷专场就迎来了第一个就诊高峰。虽然患者源源不断，但挂号、缴费、拿药一条龙服务，患者流动很快。市民张大姐带着儿子赶来贴敷， 挺快的，我就刚进来那个几分钟就好了，都拿回来取完了，他让第一次给贴完了以后吧，下回我们就自己能贴了，不过挺省事儿的。就 由于今年医保调整，贴敷患者可以一次性取到所有敷贴，避免了多次来医院挂号的烦恼。此外，与往年稍有不同的是，今年的三伏天一共有40天，比往年多10天，这意味着贴敷次数增加到了4次。此外，记者还了解到，今年有400多家包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内的机构也可以为市民提供贴敷服务，但北京中医医院特别提醒，他们从没有在任何网络渠道销售三伏贴。 用过的一些不明原因的药物，你贴敷以后它会引起一些别的副作用，比如说过敏啊，甚至发泡啊，对皮肤会有伤害。所以说首先要保证药物的安全性，还是建议大家在正规的医疗机构来购买这些三伏贴，这样最安全。 此外，随着气温不断升高，本应该是发病低点的呼吸系统疾病却迎来了小高峰。北京中医医院呼吸科医生孟广松介绍， 就是因为现在咱们空调广泛的应用，这种外感风寒的疾病现在反倒越来越多，不是出去玩吹空调了，就是河边海边受受风邪了。 为了迎接夏季就诊高峰，北京中医医院推出就诊新措施。医院门诊部主任魏小丽介绍， 把窗口号现在增加了，我们又开通了一个暑期延时门诊，主要在晚上4点半到7点半。 北京市卫生计生委、北京市中医管理局昨天联合发布了5种具有防暑功效的方药和药膳处方。在高温高热环境工作或生活的人群，防暑清热可以用5克白茅根、2克菊花和3克乌梅加盖闷泡30分钟，然后饮用。常在空调环境中工作或生活的上班族，可以将3克生姜切片、3克藿香、6克生麦芽和1个大枣放入开水，加盖闷泡30分钟。 头伏饺子，二伏面。入伏第一天，京城的一些餐馆遵循民俗，为前来就餐食客们准备了头伏饺子。同时，精明的老字号餐馆应对高温，还专门推出了消夏菜，深受食客们热捧。 北京昨天迎来入夏后的最高温，公交集团采取多项措施为市民出行提供便利。据介绍，公交集团18000多部空调车在入夏前已经全都进行了彻底检修和清洗，同时保修人员对空调进行24小时全天候监控，保证车辆运营时空调可以打得开、凉得了，满足乘客在高温天气对空调车的乘坐需求。 国网北京电力昨天通报，昨天16点33分，北京地区电网最大负荷超过1831万千瓦，突破了2013年的历史最大纪录1776万千瓦，增长3.1%。其中降温负荷约占总负荷的40%。目前北京电网整体运行平稳。根据专业气象台发布的高温黄色预警，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已经启动大负荷预警4级应急响应。 北京市自来水集团昨天通报，随着北京连续出现高温高湿天气，北京城区日供水量持续1周超过300万立方米，呈现高位运行态势。目前由于南水进京后郭公庄水厂投入使用，城区日供水能力达到370万立方米，可以确保城区夏季高峰期间用水无忧。市自来水集团呼吁社会各界节约用水，城市园林绿化、道路喷洒等行业多使用再生水。 新闻广播消息，环保部昨天发布的6月份重点区域和74城空气质量状况显示， 唐山连续第三个月成为空气质量最差榜首。北京的空气质量达标天数不足 50%， 达标天数比例为 43.3%， 出现重度污染一天。超标天数中也是以臭氧为首要污染物的天数最多，其次是 PM2.5。 据介绍，本市臭氧超标主要发生在气温较高、光照强烈的5到9月。大部分地面臭氧是由人为源排放的氮氧化物和挥发性有机物在高温光照下二次转化形成的。氮氧化物主要来自机动车、发电厂、燃煤锅炉和水泥炉窑等排放，挥发性有机物主要来自机动车、石化工业排放和有机溶剂的挥发等。高浓度的臭氧会刺激和损害人的黏膜组织，比如眼睛、呼吸系统等，对人体健康产生负面作用。由于臭氧不稳定易分解，室内臭氧水平通常低于室外，建议市民在臭氧污染浓度高时减少户外活动。 我们重返当年战场，用声音再现历史。 我现在在哈尔滨731罪证陈列馆，这里记录了日军。 我在腾冲国殇墓园，为那些长眠在此的中国远征军。 我在北 京 死亡工厂的奥斯维辛集中营遗址。 我现在是在广东东莞东江纵队纪念馆。当年这里是华南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联合制作，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型系列报道，让历史告诉未来。 北京交通广播记者陈欣前往延庆采访了当年参加平北抗战的老兵曹国志和康玉先，听他们讲述亲历的平北敌后抗战，请听记者陈欣的报道。 让历史告诉未来。 在延庆龙庆峡有一处著名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这里就是平北抗日烈士纪念园。从入口进入，松柏森森，庄严肃穆。一座大理石的纪念碑矗立在园区的中央，上题有抗日英雄永垂不朽八个大字。在它的右边是平北抗日纪念馆。1943年春，曹国志那年刚满18岁，著名的抗日将领白乙化和他的八路军老十团到曹官营村动员青壮年参军保家卫国，曹国志报名成为了一名老十团的弹药手。 4个连，1连150几人。 当时的老十团一共有4个连，每个连100多号人，而我则是先去步兵班服役，之后去了机枪班。 1943年夏，曹国志与日伪军打了一仗，在张山营镇玉皇庙村一带，曹国志所在的2连固守半山腰，日伪军仗着火力猛强攻，战斗中战友崔忠焕不幸中弹牺牲。 这个庙里有位枪，他枪眼打死个日本人，他挺喜欢，他又趴那儿了去了。 我们的伏击地点是在一处庙宇，我和战友崔忠焕在墙上掏了个枪眼儿，通过枪眼儿打死了一个日本人。我们很高兴，又趴在那里打，结果崔忠焕被打死了。 如今，这位英烈的名字已经刻在了平北抗日纪念馆的外墙上。除了曹志国，还有一位老人叫康玉先，他是老十团的机枪手。 日本进攻了，都追我们起来，追我们半个月。 当时日本人进攻追击我们的时候，我们躲在梁头，而日本人则在沟里。每天我们一个人只有4个黑豆饼，而且还是生的，人饿得吃泥巴。一梭子机枪没打完就卡壳了，而人家是3挺机枪打我们一个人。 敌强我弱，缺少补给，他们经常与死神擦肩而过。 我多亏有这样大个石头，要没那石头也打死了，脑袋高涨点都打死了。 然而这些都吓不倒战士们。根据八路军太行纪念馆资料记载，自1941年到1943年之间，平北抗日根据地粉碎日伪扫荡7次，毙敌上千人，消耗敌有生力量，为华北地区的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和巩固做出了贡献。听两位老人说，现在从村里来一次县城比以前方便多了，但随着年龄的增长，能来这里看战友也越来越难。当年的老战士现在已经是身体驼背，拄上了拐棍儿，耳朵有点背，手还在微微的颤抖，但他们头上的红五星帽和上衣口袋里已经磨掉了镀金的抗日战争纪念章依然在我们的心中熠熠生辉。 他们和他们的战友也会成为这个民族永远的荣耀。 刚才您听到的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型系列报道，让历史告诉未来。本节目特约顾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李荣。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北京时间早上的7:20，听众朋友，下面请听简讯。市公安局昨天召开领导干部专题会议，传达学习市委11届七次全会精神，就进一步做好首都公安工作、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大局进行动员部署。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王晓红出席会议并讲话。 北京高招提前批 B 段录取12号、13号两天进行。今年首次实行双培、外培计划的市属高校，就是在这一时间段进行录取。目前，北京工业大学、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等双培、外培项目的招生大户录取已经结束。从录取情况来看，多所高校没有录满。 记者从北京教育考试院了解到，今年中招第一次推出的贯通培养计划受到考生和家长的欢迎。今年填报贯通培养计划提招学校的考生数量达到2500多人，最终实际录取1180人，报录比达到2:1。 由北京推荐入选中国好人榜的厉翠华，今天成为好人365栏目封面人物。厉翠华是原海淀区人民检察院高级检察官，现任海淀团区委彩虹之家青少年服务中心法律顾问。他以慈母之心挽救关爱帮扶失足青少年，被孩子们称为厉妈妈。 下面播送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全市空气质量4级，中度污染。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肖朝阳、李斌，播音员加持赵龙，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4.6摄氏度。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转阴，午后到傍晚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3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沃尔沃全新 XC90 大气新城，境界新生。 车了怎么办呀？ 不怕，即日起到9月30日投保太平洋直销车险，即有机会获得高清行车记录仪，快去投保吧。 10108888，太平洋直销车险，伴您安全出行，一路畅通。 爱车保养想去 4S 店，没时间又嫌贵。 7月16日准时开抢 ，4S 店小保养88元还能上门取送车， 什么神器那么牛？ 乐车帮 APP 指尖上的养车神器，7月16日当天下单，小保养88元，现在下载还送600元大红包。 问你所问，急你所急，新闻热线6515-9063。 欢迎收听新闻热线，在今天的节目里，您将听到以下主要内容：婴幼儿奶粉可追溯，专家表示作用不可被夸大；公交车停靠点从辅路变成主路，配套设施需完善。下面是详细报道。近期公布的北京市贯彻质量发展纲要实施意见2015年行动计划提出，要推进婴幼儿配方奶粉等重点高风险食品的可追溯体系建设。目前生产婴幼儿配方奶粉的商家大都在宣传产品的可追溯，消费者体验效果如何？新闻广播记者龚健走访各大卖场调查，请听报道。 一家进口奶粉品牌号称在荷兰灌装，奶粉罐下方不起眼的位置印着一个网址，写明登录网站后可追溯。记者登录这个品牌的网站，按照提示输入印在奶粉罐底部的查询码，网站就显示了这罐奶粉的挤奶、生产、包装、在国外出境检验和国内入境检验的日期。客服人员说， 如果可以追溯到呢，说明这批奶粉是经过双重检测，品质是有保证的。 但是检测报告消费者是看不到的。另外一家国产奶粉品牌则在罐底印了二维码，但记者用微信扫描二维码得不到任何信息。这个品牌的客服说，需要下载专门的客户端才能显示追溯信息。 然后用这个软件去扫描我们奶粉上面的二维码，可以查看到奶粉的详细信息，包括我们奶粉的检测报告都能看得到。 不过也有人抱怨，由于信息都是由企业提供，奶粉检测报告无法验证真假。一位消费者说，奶粉的关键信息希望能够简单明了的公示，并让消费者知晓。 一个是它的配方，然后生产日期，对它含量，各种维生素， 各种， 然后还有对这个产品的详细信息吧。 原中国奶协常务理事王丁棉认为，溯源体系只是为了出问题后追究责任，不应该夸大它的作用，关键还是要加强整个生产过程的监控。 你政府将你整个管理的过程，从源头原材料包括生产厂家的原料进来检测生产过程，做成产品的检测的一个数字，这样的信息直接提供上去产品，可能消费者会更多的信息判断。 房先生打进新闻热线6159063反映，在修建地铁七号线的时候，广渠门大街道路一部分被占用。去年地铁修通之后，原本停在辅路的公交车现在却只在主路停靠了，现在等起车来非常不方便。详细情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张博的报道。 如今的广渠门内大街是条单向五车道的大交通动脉，而这五条车道又被一条一米多宽的隔离带区隔成为三车道的主路和两车道的辅路。原本的公交车站设在辅路旁的人行道上，市民可以在公交停下等车，但地铁修通主路恢复通行之后，公交车变为在主路隔离带停靠。在广渠门内大街的公交安化楼站，目前这里既没有铺上地砖，原来辅路的公交站台也没有随之移到主路，大热天的，不少老人只能在太阳下面晒着。候车的一位女士就说， 你看那站牌还在那儿呢。 嗯， 我们前些日子就是他在修这个地铁的时候，我们就站在那边，现在就必须站这儿。 嗯， 你像比如说我们要站在那牌上，再来了车，我们这岁数都赶不上。 记者联系了途经安华楼站的57路公交车车队，询问为什么现在公交车只停靠在主路上。工作人员解释说， 现在停主路，地铁修完了，他那围挡拆了以后就停主路去了。 以前不是都在辅路上停着吗？ 对，现在改主路去了。 现在改到主路上了是吧？ 对。 那就相当于是咱们那个站牌跟站牌后续的还没跟上。 那我给你反映反映好吧。 地铁七号线去年年底通车，广渠门内大街道路也已经恢复通行数月，但与道路相配套的公交站台等设施建设却略显滞后，市民希望能够加快进度。 地铁刚完工，是不是这马路刚给弄好吗？ 是啊， 它也在进展当中。我们作为市民也理解， 嗯， 它这工程正在进程当中，进程就有点跟不上趟，有点慢。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感谢热心听众和网友向本台提供新闻线索。热线编辑张博，主持人超峰，感谢您的收听。想了解更多详细内容以及报道背后的故事，您可以搜索新闻热线特事特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节目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大视野。 2015工行快乐邮轮季开幕了，即日起在凯撒旅游各营业网点购买邮轮产品，刷工研信用卡享12期分期零手续费和直降1000元双重优惠，名额有限，快来参加吧，详询95588。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 车该保养啊，不知道去哪儿好， 还用去哪儿，当然是在家保养，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满额送免费上门保养，配件费服务费全免，正品保证安全又省心。 400-1234567。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肾虚精亏所致的腰痛尿后余力，就用同仁堂牌五子衍松丸补肾益精同仁堂果药。 来关注路况，目前京通快速路四惠桥上东向西的中间车道有故障车，请后车注意避让，目前双桥到四惠桥进京方向车行缓慢。 为什么神州专车的车都特别信得过？神州专车均采用专业车辆，配备 OBD 全程车载诊断系统。 我是吴秀波，专业司机，专业车辆，神州专车就是安全。 下周一，滴滴橘色星期一又来了，滴滴顺风车相同路线结伴出行， 咱们一起来趟火雷锋，结伴出行消灭早高峰。 橘色星期一，滴滴顺风车免费坐，全新打开滴滴大车，享受免费顺风车。农行借记卡10元会观影，每周六持农行借记卡在卢米埃芳草地店、东环影城、世纪东都影城、唐阁影城亦庄店刷卡购票，仅需10元。 详询9599中国农业银行。 还在吗？